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这些故事真实存在，让我们对医生多了一份理解和支持。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刘桂花所写的文章，题目叫做前呼后拥的高度危重症患者。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都说了哪些内容。大约在两个月前，91岁的陈大妈因为腹痛呕吐被诊断为肠梗阻，住进了急诊病房。第一次看到她，我就能深切感受到老人的痛苦，呼吸困难，不能躺卧，双眼睑苍白，心动过速，腹部膨隆，稍处即痛，双下肢水肿，心电监测显示快速心房牵颤，血气分析显示一型呼吸衰竭。从他的病史中，我们了解到，老人1年前因为胃癌做了手术，近一个月来腹痛逐渐加重，时有呕吐，一周来停止排便排气，肚子越来越大，腹痛越来越重，而且出现了发作性胸痛，出大汗，呼吸困难。虽然急诊病房收住的都是些极重患者，但陈大妈称得上是一位高度危重患者。正如我们所料，陈大妈的病情仍然在进展。住院后的第二天，她出现了严重的胸痛，呼吸困难，豆大的汗珠布满额头，监测仪显示心率失常，血氧饱和度下降，心电图表现为严重的心肌缺血，心肌酶变化证实老人发生了急性心肌梗死，她的病情进一步加重而复杂了。接下来影像学化验检查结果一个个摆在我们面前，诊断明确，胃癌广泛腹腔内转移，腹腔内肿瘤压迫结直肠导致肠梗阻，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肾功不全，肺部感染，呼吸衰竭，患者的状态如此糟糕，治疗的难度可想而知，大家努力着抢救病人。陈大妈有7个子女，她入院的时候就来了10几位家属，从家属焦急的表情、恳切的请求，让人感觉到家人对她十分孝敬。为了表示医生对老人的治疗高度重视，当然也是为了更清楚的沟通病情，我和众多家属坐在办公室开始了谈话。我把老人的检查结果、诊断、病人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以及治疗安排都做了详细的交代，而且表示虽然是高龄的晚期肿瘤患者，我们也一定认真负责，给予积极可行的治疗，最大限度的减少病人的痛苦。听完我这番话，杨大妈的大儿子，一个大约60多岁的先生站了起来，他动情地说，母亲含辛茹苦带大了7个兄弟姐妹，还没有享什么福就病了，兄弟姐妹们都很伤心，大家表示尽一切努力救治母亲。这时他突然哽咽了，流着泪说，让我没想到的是，你们能够把一个晚期肿瘤的老太太收住院，还这么负责积极抢救，你们尽力了，我们全家感谢你们。他面对我们几个医生哽咽着鞠了一躬，其他家属也连连道谢，那一刻我被深深的感动了。在接下来近2个月的住院治疗期间，陈大妈的病情不断变化，由于肿瘤生长，肠梗阻明显的腹痛腹胀难以缓解，一次又一次的心衰，心率失常，肺部感染，呼吸衰竭，把患者推到了死亡的边缘。我们对大妈的病情密切关注，随时处理各种变化，竟然几次击退了死神对她的袭击。我们组织了2次全院多科室的联合会诊，各科专家根据陈大妈的病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诊治意见。为了减轻肿瘤对于结肠的压迫，缓解肠梗阻症状，会诊决定为陈大妈行结肠狭窄处支架植入。那天，我们小心谨慎的护送大妈到治疗室，当肠镜到达病变部位时，从屏幕上看到大妈的肠管被压得几乎没有了空隙，肠镜的前行十分困难，患者难以忍受的疼痛迫使医生中断治疗。 陈大妈的病情提示她已经不能耐受任何有创的治疗。为了能和抱有治疗希望的家属进一步沟通病情，我们又一次在报请医务处组织了多科联合会诊之后，几个子女也参加了讨论，聆听各专家的意见。讨论和家属在谈话始终是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和谐的气氛下进行的。就在会诊将要结束的时候，陈大妈的大儿子起立面向大家鞠躬致谢。这位看上去阅历丰富、事业有成的男子又一次哽咽了。他说，母亲的病情我们已经清楚了，治好是不可能了，但是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一次又一次把我母亲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延长了她的生命，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我们亲身感受了北医三院高水平的医疗技术和崇高的医德，深深的感谢你们。说着又是鞠躬致谢，我也再一次被感动了。陈大妈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们依然在精心治疗着，纠正心衰、抗心肌缺血、抗感染、营养支持、镇痛，各个方面都不敢怠慢。患者已经多日不能进食水了，他十分渴望能吃点东西。我们考虑到患者消化道黏膜的保护及营养需求，首先给他选择了短肽型肠内营养液，缓慢鼻饲。几天后，我们高兴地看到患者的肠梗阻症状没有加重，而且逐渐有了排气排便。陈大妈终于吃了几口她想吃的蛋糕和酸奶。我们和大妈家属一样高兴，孝顺的子女们毫不厌烦，依然轮流陪护在床前，精心的照顾着、安慰着。也许是我们的精心治疗和家属的陪伴关爱着老人，驱走了死神。又过了两周，陈大妈的病情居然稳定了，监测指标越来越好，夜间可以入睡了，精神状态好了很多。我们每天查房都能够听到她说谢谢了，还时不时的给我们作揖。考虑到患者的病情稳定下来，为了给他提供更好的环境，避免交叉感染，就病人出院的事儿，我又一次和家属谈话。原以为会谈不成功，没想到当我把道理讲清之后，家属说，您对我妈这么负责，这么重的病治到这份儿也不容易，您说的肯定对病人有益，我们就相信三院，两天后就出院。第二天，几个家属抬来了一箱苹果、几个西瓜，执意让我们收下。苹果的品质极优，个个红扑扑的，不收是难了。于是我拿了几个给每位大夫、护士品尝，这苹果让我们感觉格外的清脆甘甜。陈大妈出院那天依然是前呼后拥，子女们脸上带着满意的微笑，声声道谢。我的心长时间沉浸在患者家属对我们的尊重理解的感动当中，沉浸在对子女们充满孝敬的深情感动之中。我们的高度负责、精心治疗、百般辛苦震撼了家属，值了。当前医患矛盾重重，我们能负责任、真诚、善良的对待患者，坚冰就能融化，和谐的医患关系就不是奢望，而是必然。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希望这些故事呢能够在您的生活当中给您带来一些小小的启示。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儿童医院文艺夏所写的文章，叫做眼睁睁的看着他成了孤儿。那么到底这篇文章都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情节呢？文章的开头是这样说的，2008年五一节后的一天，内科病房里正在举办一场欢送会，主角呢是一个一岁半的小女孩菲菲，她是儿童医院内科病房里的特殊病号。那天的菲菲没有穿病号服，她身穿崭新的小风衣，穿着好看的新皮鞋， 抱着漂亮的小玩具，坐在他最喜欢的学步车上。大人们围着菲菲，轻轻的逗他高兴，温柔的抱他起来。接着，病房里的每一位大夫、护士都轮流抱一抱菲菲，亲一亲他的小脸儿，蹭一蹭他的小鼻子，拍一拍他的小屁股，听他甜甜的叫一声爸爸或妈妈。菲菲那天特别乖，她好奇的睁着大眼睛，张着长长的睫毛，配合着大家的道别。上午八点，欢送会结束，田大夫抱着她离开病房，进入电梯。电梯关上门的那一刹那，菲菲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在密闭的空间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害怕，田大夫不由得抱紧了她。菲菲的哭声很多人都听见了，有护士想过去看看，却被同事拦下了。你是希望菲菲继续留下吗？没人回答。或者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大伙儿的心里边翻腾了太长时间，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回答或者触碰那个直指心尖的答案了。也许这个答案从菲菲刚进儿童医院时就悄悄开始萌芽了吧。2008年3月，一对步履蹒跚的夫妇把病得奄奄一息的女儿抱进儿童医院，要求入院治疗。当时这个女孩病得很重，眼睛紧闭，一动不动，额头烫手，口唇青紫，气急，还喘得厉害。孩子患的是严重的肺炎。经不住孩子父母的苦苦哀求，尽管科里的床位很紧张，田大夫还是心一软，收下了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她有一个很好听很美的名字，叫菲菲。菲菲的父母握着田大夫的手，连说了好多声感谢。他们办完各项手续，为菲菲留下了四季衣服和一大包零零散散的杂物，便转身出门了。年轻的田大夫看着这一幕有点发愣，等反应过来追出去，却已看不见菲菲的父母踪影。田大夫翻出住院登记表，结果上面留下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都是假的。于是就在这一对留下假资料的夫妻转身出门的那一瞬，菲菲成为了一名孤儿，而儿童医院的内科病房也成了菲菲的新家。菲菲刚入院的时候患的是急性肺炎，这病看起来很严重，其实呢，打几天消炎药就好的差不多了。但奇怪的是，菲菲的病一直没有根除。后来经过仔细检查，才发现她还患有另外一种病，那就是先天性室间隔缺损。这是菲菲所患疾病的医学术语，说白了就是一种心脏病，是在心脏左右心室的间隔上，由于天生未发育完全，有个小洞。这种病的发病率不到千分之二，很遗憾让菲菲撞上了。这个病听起来挺可怕，但其实手术的成功率很高，达到98%以上。既可以开胸直接在心脏上切口，用涤纶织物缝补，也可以不用开刀，采用介入封堵的微创治疗。也就是说，这病啊，在外行看起来很严重，但只要有3-5万块钱把手术做了，那就不算什么问题，也不会影响到小孩的未来。而菲菲成为孤儿的原因可能就在钱上。随着治疗的深入和为了控制不断反复的肺炎和心衰，大量注射和不断口服激素的副作用开始显现，这无疑加重了科里医护人员对菲菲的担心。菲菲必须尽快进行手术，不能再拖了。然而菲菲现在是孤儿，虽然名义上还不是，要知道非孤儿在没有亲属签字的情况之下是不能进行手术的。可菲菲的父母在哪儿呢？没有人知道。那么剩下的就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那就是让菲菲成为真正的孤儿。虽然这个办法让人良心不安，但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医院终于同意 安排菲菲进入转北京市福利院的程序了。不久，内科接到通知，五一节后就将菲菲送走。2008年5月4号，菲菲离开了她生活两个月的儿童医院，离开了为她治疗和看护的爸爸妈妈，去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菲菲的未来会怎样呢？从三月初，菲菲进入儿童医院的时候，大家便开始思索这个问题。四月份，菲菲的病情开始反复，大家还在考虑这个问题。五月份，菲菲因为无法手术而不得不成为孤儿，大家仍然在考虑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最后无奈地说，但我们有心关切，却无力改变。我们很想知道，菲菲的父母，你们是否也在关心这个问题呢？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呢，很多读者通过媒体看到了，有些朋友呢也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钟蝶飞就说，看了眼睁睁的看着他成为孤儿一文，很是心痛，明明有父母却成了孤儿，好可怜的菲菲，既然生了他就要善待他，怎么狠心抛弃呢？真希望菲菲的父母能够看到这篇文章，让菲菲早日回家。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是在十一假期期间，我们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徐奔所写的文章，题目呢叫做别让无情的医学失去有爱的温度。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文章以第一口吻说，我是徐奔，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一名泌尿外科医生。熟悉我的朋友也许会很奇怪，平日里经常给大家普及男性科普的我，今天为什么改变写作风格，改走人文路线了？那是因为我在想，我要说，我会问，现在的医学迅速发展，然而我们还在乎那份与患者之间曾经最质朴的沟通吗？患者是否依旧会给予我们最足够的信任呢？我们的医学发展是不是真的让医患双方都从中得到了最大的收获呢？相信不用我多说，阅读文章的您已经给出了最佳答案。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决定了医学是一门无情的科学，无情到纵使医疗技术迅猛发展，也依然有大批的疾病根本无法救治。面对医学的无情，我们的医生经常在抱怨，抱怨患者的期待高，抱怨患者的知识少，抱怨患者的不理解，抱怨患者的脾气大。但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是否医生能够给予患者更多有爱的温度，从而让这场无情大戏变得更加有情有义呢？记得我第一次出急诊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一个病人。患者状态很好，仅仅因为上腹疼痛就诊。我给他开了一些常规检查之后，就到了交班的时间。然而三天后，当我再次出现在急诊病房的时候，病人已经进入到昏迷期，而且在我接班后大概3个小时左右，人就遗憾的离世了。家属意见很大，认为是我们致死的，准备走法律程序。当时面对激动的家属，我说，您先生的腹痛是由于肿瘤晚期压迫肠道所致，由于病情太晚，接受手术只会让病人增加多余的痛苦，而现在我们通过这种相对保守的治疗方法，至少没有让病人最后这几天活得那么难受。您要知道，有些病就是这么没有办法，不是医生能够左右的。但和其他患者相比，老先生是很幸运的，至少他没有像那些肿瘤患者一样 遭受那么多的痛苦，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高兴。见到家属的情绪逐渐平静，我继续说，我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作也有失误，应当跟您就病人的病情多一些沟通，让您对这种疾病的情况多一些了解。确实每天的病人实在太多了，真的是我们疏忽了，以后一定会加以改正，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多理解体谅我们，毕竟每个患者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宝贵的生命。说完后，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患者家属突然抱着我哭着说，徐大夫，其实我们一直很感谢您，从第一天来看到您跟我们耐心的沟通，我们就觉得有希望，但是真的接受不了我爱人这么快就离开的事实。但听了您的解释，我没有遗憾了，我替他由衷的谢谢您。其实真的很多患者最需要的不是我们一定做个起死回生的神仙，而只是那一句发自内心的沟通，那一声体贴关怀的问候，便足以让无情的医学在那一刻充满爱的温度。当然爱从来都是相互的，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各位朋友，您是不是也给予了我们医生足够的温度的爱呢？在我的手腕上有一道伤疤，这个伤疤正是当年我出急诊的时候被一个要求住院的患者留下的终身印记。当时这个患者怀疑胆绞痛发作，经评估后并不具备急诊收入院的指征，可是病人根本不听我的解释，撕着我的衣服声称如果今天没有床位就让我一辈子当不成大夫。就这样在撕扯中，我的手腕不幸中招了。当时的我非常伤心，甚至扪心自问，自己的专业选对了吗？自己的付出值吗？这样的患者还值得我用一生的信念来坚守吗？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的患者不能给予医生起码的尊重与理解呢？在您看来，可能病痛在身，需要最快的速度解除病痛，可是您别忘了，在医生看来，可能有更多比您危重的病人需要他们的救治。在您暂时的所谓不重视与不关注，可能恰恰是对您健康程度最有力的肯定和保障。此时就在我产生迷茫和彷徨的时候，一个患者的出现改变了我的纠结。那是门诊一位罹患多囊肾的老爷爷，他问我，徐医生，我得了多囊肾是不是需要进行化疗？我宽慰他说，不需要，您这个病啊，如果没有不适，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他说，那就好，我最担心的就是化疗。我问，为什么呀？他说，因为自己已经签了这个遗体捐赠书啊，如果化疗影响了遗体后续的教学使用，自己人生最后的一点梦想也没法实现了。听到这儿，我立刻站起身，向他深深的鞠了一躬，因为正是他用充满爱的温度重燃了我内心渴望做一名优秀外科医生的动力，正是他用充满爱的温度让我体会到了患者对医生的支持和信任，正是他用充满爱的温度让我永远记住了患者的病痛才是指引每一位医生成长与前进最生动的教材。这几年我国的医患矛盾日益突出，医患关系降到了史上最低的冰点，伤医事件频发，医疗纠纷不断，大众媒体对医疗事件的负面报道也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很多医生纷纷选择改行，许多优秀的高中生也不再将医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医学专业的分数一跌再跌。我们的医学真的就这么无情吗？我们的医学真的就这么冷漠吗？我们的医学真的就这么无可救药吗？然而面对这样的内心拷问，今天的我不但不会选择退出，而是更明确了自己的责任。除了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替病人解除病痛，更要走上更大的舞台，呼吁大家为医患关系的改善注入哪怕一点点有爱的温度。医生多一句有温度的沟通，患者多一丝有温度的理解， 政府多一点有温度的投入，媒体多一些有温度的关注，只要我们共同参与，共同实践，相信这看似无情的医学世界一定会洋溢更多有爱的温度。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节目最后呢，向您介绍的是张东平所写的文章，题目呢叫《握手》，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故事，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都有哪些。文章说，两年前，儿子被协和医院特需门诊专家诊断出疑似结核性淋巴肿大，于是孩子住进了北京胸科医院综合科。我的爱妻15年前因为肺癌故去了，13年后孩子又住进了胸科医院。记得孩子入院的时候，我带着一种审视且挑剔的心态来到综合科，但医生和护士的笑容与真诚在慢慢的融化我的审视和挑剔。这里是胸心港湾，这里有甜美的笑脸、温柔的目光、悦耳的话语，在极度黑暗中给你带来光明，在极度困惑中给你带来希望。我特别想把两个真实握手的故事讲述给大家。科里住进了一位小细胞肺癌患者，肺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脑组织，大家都尊称他为崔老。只要你走进他的病床，就能够看到他发自内心的笑容。他能扶着墙，一步一步十分艰难的挪动。护理人员想帮老人家做些什么，他总是婉言谢绝，不能看出他与病魔抗争的信心和勇气。一天深夜，一位患者在呼唤，护士快！值班护士随着喊声跑进病房，看到崔老口吐白沫，眼球上翻。值班护士急步过去给他加上床挡，我突然发现护士紧紧握着崔老的手，用宽慰而急促的话对他说，崔老，崔老，您放心吧，我会始终守在您身边的。虽然全力抢救，崔老还是去了，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却是如此的平静与安详。深夜我久久不能入睡，握手的画面总历历在目，值班护士一个简单的握手给崔老带来这样大的安慰，让一位临终患者能够平静地走完人生最后的征程。这可不是简单的握手，这是用心灵沟通来呵护。